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59集。画面在边南眼前飞快地旋转而过，他猛地睁开了眼睛，只看到一片刺眼的白光，他的眼睛被刺激得一阵发疼。 醒了，小南。 阿姨。 边南听出了这是林阿姨的声音，他有些吃力地再次睁开眼睛。他的声音干涩而沙哑，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是我。你总算醒了。没事了啊，你先别动，等医生过来。我给你爸打个电话，他早上刚回去。 秋叶。 边南皱着眉，看到了自己上方挂着的吊水袋子，里面还有大半袋水。阿姨没有回答他，给老爸打了电话。医生过来看了看他，跟他聊了几句，然后跟阿姨说没什么问题了，观察两天就可以出院。边南一听还要两天，顿时就有点急，想要坐起来。刚动了动胳膊，就觉得全身一阵酸疼，估计身上被砸得够呛。他不知道自己在医院躺了多长时间了，他想知道秋意的情况，想知道万飞的情况。 阿姨。 我不清楚，你爸一会就过来了，他守了你两天，早上我刚替下他。 边南闭了嘴，没再说话。本来他想再问问自己手机在哪里，但阿姨的笑容掩饰不住他的不满。这件事是他惹了麻烦，他不想再让阿姨和老爸不爽。老爸来得很快，拧着眉，一脸疲惫。边南看到他，立刻挣扎着想坐起来。阿姨扶住他，拿了个枕头垫在了他背后。他看着老爸， 爸，对不起。 不说这个，医生来过了？ 来看过了，说是没什么问题，观察两天就可以出院，没事了。 晕不晕？ 不晕，就是没什么劲儿。 你躺了两天，肯定没劲儿。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没有。 手差点伤到筋，你这是运气好。要是断了，就算接上也会影响手的动作，你懂不懂？以前你打架，我就想着你年纪小，叛逆，怎么现在还能打成这样？你太不让人省心了。 对不起。爸，我那朋友 在看守所里呢。 什么？谁在看守所里？秋叶还是万飞？怎么会在看守所里啊？ 万飞没事，有人报警了，警察去了，不在看守所里待着，上哪儿待着？ 边南觉得自己手脚一阵发凉。万飞没事，那就是秋意在看守所里。他有些喘不上气，半天才压着声音喊了一句： 秋意是被打的，他怎么会在看守所里？他都被打成那样了，那不是正当防卫吗？ 正当防卫？人都捅进医院了，就算是正当防卫，调查清楚之前也一样要待在看守所里。要不是我找了人，你也一样。 爸。 边南顾不上手上还扎着针头，掀开被子就要下床。老爸抓住了他的胳膊： 你又想干什么？你能不能不要再让我操心了？ 爸，捅人的是我，不是秋意。 什么？ 潘一峰拿了刀要捅秋意，我抢了刀， 当时太乱了，我不知道我怎么捅到他的，但真的不是秋意捅的。 闭嘴！江一姐不是这么讲的，她自己都认了，被捅的也说是她干的。你在这抽什么风？ 潘一峰这个王八蛋！秋意认什么了？他说是他捅的，他神经病吗？ 你闹够了没有？你还想给我找的麻烦太少了吗？你给我消停点儿。别难，我警告你，不要再惹麻烦。从小到大，你惹的麻烦已经够多了，谁家的孩子没有你这么让人伤心？ 老爸把他推回了床上，边南躺在枕头上，脑子里乱成了一团。 秋意从我手上拿走了刀，他干什么？神经病啊！有病！ 边南抬起胳膊放在了眼睛上，鼻子酸得厉害，没忍住的眼泪从眼角滑了下来。他已经很久没哭过了，甚至已经记不清上次哭是什么时候，又是为了什么。他还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再哭，而现在眼泪却怎么也控制不住。为了防止他一冲动跑出医院，老爸扔下工作，在病房里又守了他一个上午。边南全身无力地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发愣。他觉得自己的思维是凝固的，不能思考，也无法说话。定格在了最后，秋意握住他拿着刀的手那一瞬间。午饭的时候，病房门被敲响了。老爸过去打开门，边南看到了万飞的脸。 万飞！ 他喊了一声，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大概是起得太猛，头一阵发晕，他差点一脑袋扣在床栏上。 哎，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叔叔，我们来看看边南。 你们聊吧。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万飞进来了之后，边南才看到他身后跟着申涛，顿时一阵激动。 秋意怎么样了？伤到哪儿了？严重吗？ 比你好点，刀伤都不深，基本是划伤，没有太严重的。他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你是不是没被人围着打过？要害全送给人家了。 边南听到秋意没有太严重的伤，顿时松了口气，绷着的神经猛地松了松，差点倒回枕头上。但他很快又想起来，秋意还在看守所里，顿时一阵堵。 秋意怎么回事？傻盼是我捅的，他为什么要认？ 申涛眼里掠过一丝惊讶，瞪着他，半天没说出话来。万飞吓了一跳，跑到床边摸了摸他脑门。 南哥，你说什么？ 刀是秋意从我手上拿走的，傻盼被捅了以后，他从我手里拿走的。 万飞说不出话来，回头看着申涛。愣了一会儿之后，他突然跳起来，把申涛一把按到了墙边。 这事儿还没弄清楚，你要敢乱说出去，我就一刀也把你捅了。 刀不是你们带去的，刀是潘一峰的，打的是秋意。工地对面小卖部老板报的警，潘一峰到的时候就拿着刀，老板看到刀才报的警。 你说什么废话？ 他们打的是秋意，这一点是事实。所以刀在秋意手上就可以往正当防卫上靠，在你手上就不一定了。没人看到你被打。 靠， 所以他就去顶吗？谁这么告诉秋意的？ 我猜的。我猜秋意就是这么想的。 你猜？ 这袋子里的东西是他给你的礼物，已经坏了，我第二天才去捡回来的。 边南过了一会儿才伸手把袋子拿到了自己面前，他突然有点没勇气打开，低头轻轻挑开袋子的时候，他的手指莫名其妙的哆嗦的厉害。等看清了袋子里的东西时，他的泪水再一次涌了出来。袋子里放着一个已经碎成了四五块的小泥人，只看局部，边南就知道这是自己。体校的运动服，手里小小的网球拍。他拿出了小泥人的脑袋，看着自己很 Q 的脸和表情，擦了擦眼泪，乐出了声。笑了一会儿，眼泪再次滑了下来。边南屈起腿，把脸压在膝盖上，闷着声音。 我靠，真像我。 万飞第一次见到边南哭，愣那儿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他走到床沿上坐下，搂着边南的肩。 你乖啊，不哭啊，不哭。 你大爷。 在他背上轻轻拍着，边南推开他，想擦擦眼泪，习惯性抬起右手，发现全是绷带，只好抬左手，可还扎着针。他只好又抬起了右手，用绷带在眼睛上蹭了蹭。万飞停了一会儿，看看申涛，又转回脸来看着边南。 南哥，申涛今天到学校找我是有个事儿。 说。 秋意现在在看守所，不管他认不认，潘逸峰那帮人都已经咬死是他捅的。这个事处理起来不是太简单，就是正当防卫这个线他过了还是没过。 是想找个律师吗？ 现在秋意人在看守所，谁也见不着，只有律师能带话。我就想找个靠谱的律师。 边南知道申涛的意思，但找律师这事儿，以老爸之前的态度，他并不敢确定老爸会帮忙。他咬着嘴唇盯着小泥人碎块，很长时间之后才抬起头。 找边心雨。 什么？ 边心雨肯定会帮忙去求我爸，他只要开口，我爸基本没有不答应他的事儿。我爸现在对我很恼火，我去求未必管用，有他的话就没问题。 他应该还不知道这事吧？ 应该还不知道，要知道早闹起来了。 那我打个电话给他说说。 哎，别说顶替的事儿啊，要说了，边心雨能把边南撕了。 我有叔，你先养伤吧。 二宝和邱叔叔，什么情况？ 还好，我每天都会去。二宝哭了一阵儿，现在没什么事了。过阵子秋意出来了就好了。 申涛和万飞走了之后，边南靠在床头，盯着那个碎了的小泥人看了整整一个下午。申涛剪得挺细，有些碎成小片的他也都剪了回来。护士进来把掉完的水撤了，边南用左手试着拼了一下，大致能拼回原来的样子。老爸一天都没有离开医院，始终在一边坐着。生意上的电话很多，他来回在走廊和病房之间走着。 爸，我没事儿，你回去歇歇吧。 虽然从小跟老爸都没什么话，有事他也不会跟老爸说，更愿意埋在心里，但老爸对他的关心他还是能感觉到的。哪怕老爸对他的关心因为过去的那些破事和编号边信宇的不满而有些纠结，现在看着老爸这样子，他挺不是滋味的。老爸没理他，一直沉默地坐在病房里。探视时间结束之后，他才站起来，沉默地离开了病房。 每天12点准时更新，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多多支持狼行成双。